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今天是周三 啊，是 啊，周三，昨天雾霾天，今儿阳光明媚， 大晴天， 是吧、啊、透过我们直播间的窗户往外看，哎呦，这城市的夜景真漂亮。 今天我还看一这个小伙伴 啊在朋友圈发，他说，哎呦，我来哪哪哪工作啊，我这实习半个月了 啊， 我今儿我才发现我们单位旁边有一山。 嗨，不至于吧？不过话说回来了啊，这天好，心情好，有些人开车呀、走路啊、骑自行车的时候，难免有一些啊心旷神怡， 对 啊，不太注意， 这一不小心、那速度就上去了。 是是是，为什么要说交通的事呢？今天是12月2号啊，122是全国交通安全日。 是的 啊，交管部门还专门提供了一份数据， 嗯， 说今年以来本市共发生就是亡人。您懂吧？ 出现死亡状况， 交通事故679起，734人啊，因为这个离开了我们。虽然跟往年比有所下降，但是交通安全形势依然特别严峻。 嗯， 让一线交警痛心的是什么呢？许多悲剧的发生，它明明是可以避免的， 是吗？ 啊，所以呢，今天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些被忽视的交规。其实这些交规真的是能保命。 嗯， 今年4月19号下午2点。大兴新源大街天河西路交叉路口发生了一幕惨剧。当这个南北方向的信号灯变绿灯的时候啊，有一位孟某在最外侧车道开着车由南向北直行，就在这个快要通过路口的时候，孟某眼前突然之间就出现了一辆左转车，因为根本来不及躲闪，孟某的车辆的前部和王某的车辆就发生了碰撞，这个左转车驾驶员王某啊被甩出车外，当场就人就没了。大兴交通支队事故中队的民警郭明就说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在于左转车没有让直行，拐小弯造成的。 你看，那肯定是这车的问题呀、 啊。所以你记得有一个特别容易忽视的交规、叫拐弯让直行， 是应该的 啊。当然，有些人在北京他不是这心态，什么拐弯让直行、啊， 我先来的， 我先抢过去是我的， 我车速比你快。 对啊，这个游离配合是吧？ 嗯、 我那个离合器就跟那儿憋着啊，然后一抬。离合器一给油就过去了，但是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出现交通事故人都没了， 是啊， 你说你非得抢那一下干嘛？ 而且这车跟车碰 啊不一定说一定就是您撞人对方受伤、有的时候可能您觉得您抢了您撞人受伤的也是您。 嗨，还有一起事儿呢，也是有交规，这违反交规造成的。今年1月12号9点多，大兴南六环发生了一起剐蹭事故，还好这个剐蹭事故他也有人死亡，知道吗、司机刘某和王某下车之后啊，本来剐蹭他没多大事，剐蹭 小事嘛， 俩人下车了、下车之后他没摆这个三角警示牌， 那也就是说后车不知道这有事故， 哎，也没挪车，就在车道里边俩人的协商，你说这怎么算，谁全责， 就站道开始商量、 正跟那儿商量，没过多久邢某开着车由东向西就开始开过来了，由于当天有雾，视线还不太好，这直接撞上了正在协商的刘某和王某俩人，又撞在停在车道里边的事故车，造成刘某和王某当场死亡，邢某双下肢还瘫痪了。 你看看， 所以在这儿我们想说，您别小看这事故牌，您每年验车的时候验车，大哥 借您那三角牌试试呗， 滥竽充数顶一下， 我用一会儿我就给您还给您、没有车上就、你说这个这是性命的代价， 这不是糊弄人检查，这是糊弄自己的性命啊、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您，一旦发生一些剐蹭包括追尾，您可记住了，一定得摆这个警示牌，而且别在里边商量，您在路边上商量去，这警示牌摆在正后方啊，那不是侧后方啊、还有一件事，去年的4月3号大兴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奥迪车和一大众车对向发生碰撞 啊， 车还特快，双方损失惨重。事故发生的时候，这个大众车后方的这个后座的乘车人，就是我坐后排，后排你系安全带吗？ 说实话，我坐后排的时候还真没有这个意 识。10个有9个半的不系安全带，对吧？除了你看剩下的半个是什么呢？小孩 有安全座椅的， 有安全座椅那个。 嗯， 我不是骂小孩不是人啊，就不是这意思，就是举个例子、当时据说这坐在后排的这乘客直接就飞出去了，颅脑出血。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说这容易被忽视交规，一个拐弯让直行，第二个呢摆放这三角警示牌，第三个呢就是全车都应该系安全带，对吧？这个后排没系安全带也发生了这种性命攸关的事情， 我相信肯定还有一部分朋友这后排安全带在哪儿都不一定能找得着，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所忽略的这个安全驾驶和乘坐的常识嘛。 还有人找不着呢？ 当然了，一定会有的。 有人我见过那个绒布座椅啊，他弄一套，他把安全套套在里边， 都在里边了， 是吧？这确实是，这都是虽然说您看着他没事，这有什么呀？其实有的时候这跟性命攸关，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说说忽视。就是您认为生活当中有哪些小事是不应该忽视，对吧？当然了，今天您手机里边有蓝天白云，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是的， 我们再一次重复一下昨天的好消息， 我们能 看大 图 了。我们的交流方式，您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8，都能找着我们。 最近几天啊，北京持续的雾霾天气导致这个空气净化器和口罩特别受宠，甚至卖脱销卖断货， 那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记者就在家电市场啊看到了一种空气净化器，这销售人员说啊，自打冬天以来啊，这又到了我们销售旺季了，消费者那首先得关注你这玩意儿抗霾不，电商平台的空气净化器呢也都上了热搜榜，有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啊也是断货好几回，而像药店呢网店卖的口罩那销售一个火热呀，有很多都是大宗采购，就买的不是一个两个， 囤着买， 几沓几沓的买。昨天呢，记者就来到了朝阳区一家大型的家电商场，在小家电区域啊，各个品牌专柜都把他们自己的家用空气净化器摆在了特显眼的地方。销售人员介绍说啊，自打进入冬天以来，空气净化器的销量啊，那就进入了旺季。每年3月到10月期间，这大半年的时间啊，这个可能都卖不了10个。但是现在这销量一打过了10月之后，那销量蹭蹭蹭蹭就上去了。 这叫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 嗨，记者也注意到啊，整个卖场的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空气净化器啊，大大小小加起来60多种。价位呢也是从几百块钱到上万块钱不等。有一位正在选购产品的刘先生跟记者说啊，就说现在这天外边不能长时间待呀，在室内又不敢开窗通风，这买个空气净化器应该还挺实用的吧。说自己家呀上个月刚刚买过一台，这回啊再打算买一台是打算给爸爸妈妈买一台。说过去北京人过冬必不可少的是炉子，现在我们家那是空气净化器必不可少。记者也注意到啊，像口罩尤其是标记了可以防 PM2.5 字样的口罩，这几天市民是出行的必备品，人手一个。昨天呢，记者也走访了各大药店，这种类型的口罩啊都被放在了明显位置，价格呢也是从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最近几天我们这口罩销量大涨，像我们这种戴呼吸阀的防护口罩那都卖断货了。而某大品牌的北京区域代理商杨先生则跟记者说啊，从前天开始啊，他们口罩的订单量那叫暴涨，多数都是团体啊单位批发来订货，少则几百，多则上万。而某电商的相关负责人也说啊，打从他们北京仓库发出去的口罩就比平常要增加到5倍以上，个别类型的口罩那断货了，只能紧急补货。 这个口罩吧，这种类非常多，您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买口罩。 那便宜的就几块钱一大沓，贵的那一个就几十块钱呢。 钱当然是有的时候某种程度来说衡量这个口罩管用不管用，关键您的脸，你像王哥这瘦脸啊，你戴一个口罩他。 恨不得眼睛都能盖上， 他显得很好看啊！你像那个鸡童那个胖脸，你戴一个口罩，感觉像贴个膏药，不， 就是真的意思，你懂吗？ 这时候都不是想好看不好看了，大家可能想，你说这眼花缭乱，不同价位、不同品牌口罩有用吗？怎么挑啊？怎么样把这钱花在刀刃上啊？ 反正总之哈，这种一次性口罩，您就记住了，使一天您就扔， 是吧？ 啊、千万别留着。 人家呼吸科医生也说了，说这个口罩一定要一日一换比较好。比方说，雾霾特严重，您在外边待时间长，这口罩几十块钱买，你也别心疼，说洗洗回去再用，那不行，扔了就扔了吧，明天换新的。 就是，你说这个脸大的这个人戴口罩。是不是啊？ 烦不烦？说的好像你脸小一样。 没， 脸多大算大，多小算小。 想起了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儿、那个， 大脸猫。 不是你那个，咱俩有代沟、啊。那个小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叫什么？有各种各样的熊猫百货商店，河马要个口罩，长颈鹿要个围脖，你看过吗？ 没有。 这一下的代沟就明显出来了， 我这双眼开始空洞了。 、哎、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忽视哈，您生活当中认为哪些细节不应该忽视，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当然了，手机有漂亮照片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那实话开说，雨天汽车从身边走过的时候，常常看到司机忽视减速慢行， 哎， 溅你的水溅到行人身上，这太讨厌了啊！ 这确确实实是啊，我有切身经历的。有的时候，哎呦，本来走在泥泞的水里就已经觉得自己挺可怜的了，这时候边上过一不长眼的汽车，嗡， 不长眼的汽车， 一脚油门开过去，那我就淋一落汤鸡。而重点就是，它还不仅仅是水， 啊、 全是泥点的呀！ 对对对，你要穿一白裤子，这一下这裤子就上面全是那个了， 是呗？ 亮哥啊，这名字起的真好听、嗯、是蓝天白云， 是啊， 天坛二月蓝、 嗯、 蓝天白云， 嗯， 张晓辉蓝天白云， OLONLYZSY 蓝天白云， 哟，这样 伯安伯心饺子。 天坛二月蓝说这里是北京，没有看错。 嗯， 别说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啊，我师傅还往这窗外扒着 CBD 往上一看，哎呦，看起来怎么感觉这像大香港一样啊， 这灯光璀璨， 是、 啊、 是，但是像那个维多利亚海景湾是吧？ 其实它是中国北京大北窑。 大北窑，大北窑这名字说实话已经淡出大家伙视线好多年了。 CBD 简称不就是中国北京大北窑吗？ 其实是的， 是吧？这多好听的一个词呢。 嗯， 所以我觉得北京啊，只要天好，到处都是美景。 没错、 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让我们特别的心里边难受啊，但是也确实很是觉得这份感情，战友情。 触动了真情。 哎，当然了，这个战友不光是人和人之间的战友。 嗯， 11月3号上午9点多呀、啊，北京市公安局警犬训导支队韩思雨焦急的在农业大学动物医院等候。作为这个警犬甜甜的训导员哈、啊，这个警犬叫甜甜。 嗯， 内心五味杂陈。旁边呢，另外两只警犬叫拉达和擎木工，静静的跟那儿陪伴。韩思雨说呀，说他们在一起才能够为手术台上的甜甜壮胆儿。 哎呦， 今年啊快要10岁的甜甜，这您懂啊，这个作为狗来说这算高龄了。 是的 啊，2011年就到韩思雨身边了， 嗯， 从早到晚在一块儿训练出勤，说我和他一起的时间比跟家人的时间都长。这韩思雨啊倚着这个墙边，一边回忆一边反复说，就那儿念念叨叨的，说我觉得这就是缘分啊，是缘分。 这一看曾经就有过这个感触颇深的过往啊。 要说这缘分，得从这个甜甜的爸爸包子说起。 哦， 啊，他们之间不吝姓是吧？ 嗯， 就是姓包，他应该下边这包子，这包甜甜。 甜甜是警犬，他爸爸包子也是警犬吗？ 也是警犬，而且是这种扑咬类的警犬。 哦， 韩思雨啊，训导包子有8年，后来呢，接手了他的女儿甜甜。人家都说了，这叫子承父业啊！当然，这女承父业也一样优秀。从2008年奥运会开始走上这个安保搜查岗位，到最近的什么 APEC 会议、九三阅兵、东盟论坛等重要活动，都担当这个安保犬，也曾经多次在刑事案件当中执行这个安全保障啊、勘察现场任务，直接或间接侦破刑事案件25起，被公安部授予功勋警犬， 真棒！ 战功赫赫的甜甜。3年前被发现情况不太对， 怎么了？ 说前一天啊还跟我一起出警执行任务，前2天就开始跟这个拉达呀，还有这个擎木工啊，在雪里边玩的挺开心的，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随着这个精神头的锐减，队里边的医生就发现甜甜腹胀严重，怀疑有肿瘤，这不是立刻就来医院看来了吗？医院会诊之后发现甜甜腹腔内的肿瘤已经破裂，决定实施手术。经过近5个小时的手术啊，医生并不乐观，说这个甜甜体内的肿瘤扩散到多个脏器，没办法保证他能扛过72小时的危险期。昨天大早听说甜甜牺牲了啊，记者也是拨通了韩思雨的电话。哎呀， 他们说头七点是不行了，抢救了，但是还是走了。说完电话那头就沉默了。哎呀，他说知道总会有那么一天，但是感觉太突然。下午啊，韩思雨就带着甜甜回到了警犬基地，战友们是列队送行，甜甜呢也被安葬在警犬墓地。入葬之前，韩思雨还将一块个人的三等功的勋章留在甜甜身边。他说了，这是以前我们执行任务立功得的。甜甜呢找到了那个被刑事案件的这个关键物证啊，组织上把这个授予我了，但是我更愿把它给甜甜，他是英雄， 跨越种族深厚的战友情啊。 哎呀，所以你看这个有的时候这种但凡受尽险养过狗的朋友都会能够深切理会领会或者理解这份感情。 而且这之间还不仅仅是主人和宠物之间的关系， 嗯， 更像是一种能够共经历磨难患难和共同去这个为一些事业拼搏之后所留下那种淬过火的感情。 动物这个、这个动物小熊猫百货商店这动画片你没看过？有一部， 我没看过。 有一部日本的电视连续剧叫《警犬卡尔》，你看过吗？ 也没看过。 哎呀，一说这个就没有共同话题了。 但是我知道《忠犬八公》啊。 那是什么？ 反正也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啊，这动物和人之间的感情，有的时候真的超出了我们的认知， 哦， 也很伟大。 反正总之，咱俩之间看的都不是一个时代的这个电视。 这越说越远了呢，开始。 对吧？这《警犬卡尔》那歌可好听了，有机会给翻出来给你听听，可好看。 说话。 警犬啊， 哦， 啊，还有什么犬笛，你也没看过吧？ 也没看过。 行吧，就当我没说。 对，前两天啊，市交通委停车办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市啊将有望推行路侧停车电子收费。 懂，那咪表 又懂了是吧？ 是吧？那看香港的，一会儿说跟电视就那一拧 啊， 啊， 就是咪表，你说对了 吧？ 看到推进电子停车收费系统新闻啊，这条新闻之后啊，北京的老车主王先生就反映说，打电话说啊，北京很早就推行过那个咪表系统， 嗯， 但是很快就废弃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坚持下来啊。王先生说，其实早在1999年他就已经办过停车卡，但是因为已经废弃很多年没有用，别说那卡里还有好几百块钱呢。说看到这条新闻之后啊，他就费劲的翻翻家底儿，还真是把当年那张电子停车卡找着了。王先生回忆啊，说自己1999年从停车管理员手里办的卡，面值是100块钱，当时呢也是花了100块钱买回来的，也在当时的红庙啊、东大桥这些地方使过， 嗯， 但是因为那个设备啊不太好使， 嗯， 自己只使过一次。 可 后来再想使的时候，人家停车管理员就跟我说机器坏了，不能使了。 嗯，钱呢？ 打那之后，这王先生就也没再成功使过，那钱就在卡里边 睡眠着。 是的。2000年初，王先生在白家庄路呢就看到了那个咪表， 嗯， 但是确实已经坏了，电线都散一地，后来逐渐就变成了一块废铁。 嗯， 王先生就特奇怪，就纳闷说，为什么之前推行过废弃了，现在还要推行呢？那是不是这资源浪费啊？ 这个有没有解释当时为什么这东西都坏了呢？ 其实2008年啊，这个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啊，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啊，对于咪表被废弃的主要原因啊，也进行了解释。一呢是市民正确使用咪表的意识啊有点差， 嗯， 一些人停车的时候能不刷卡就不刷卡，逃费的现象比较严重。 你瞧瞧。 二呢是咪表作为公共服务产品啊，在露天无人看管的情况下，被损坏和丢失的现象比较严重，有些人啊故意损坏咪表的表盘啊、照明设备啊，甚至还会偷走表头。所以啊，当时那些咪表的正常使用率不到20%。 嗯。 三呢，是由于以往啊通过牡丹交通卡来实现咪表的刷卡计费，但是因为那交通卡技术需要升级，而且跟银行的结算之间啊存在一些问题，也限制了当时大量咪表的正常使用， 这不太好使。 哎， 嗯，反正希望这一次重新推广啊，它能够把这些原来的一些问题能够解决了，是吧？ 嗯，我估计应该是已经解决了才能大幅推广的。 是吧？ 嗯，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哈。这个博安博新说，刚才说警犬牺牲那事儿，哎呦，王哥挺感动，对吧？听众能从你的语言当中感觉到情绪的状况。 哎呀，这都此时无声胜有声，尽在不言中啊。 真的假的呀？ 差不多吧。 六月雨蒙蒙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啊。然后博安博星还在说，不养狗的人难以理解，但是我理解了，确实非常的让我们感动啊。 是的。 当然还有很多朋友都在晒照片啊，各种蓝天白云的照片都有啊。最好您能告诉我们是哪儿。像 onlyzsy 说，今天中午走在科大校园，蓝天，哎呦，红校名，白雕像。说到容易忽视，有时候容易忽视身边亲人的感受， 嗯， 就是 就是你可能老在意，哎呦，领导今儿高兴不高兴啊？在同事对你什么什么态度？有可能最亲的人对你的感受容易忽视了， 还真是、啊、 是吧？接下来忽视一下大家感受哈， 不 放点广告， 这个广告也很精彩呢。 对， 广告中间还有路况呢。 对，广告和路况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周三的大城小事。今天的时间实在是太紧了。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件事儿哈、嗯，这个有一位，我知道我做健康北京哈，有一位姓邵的冒充医生，谎称能够为陈先生治病哈，人家用的词叫续命，你听这个词儿他就不太专业。半年骗了23万啊！昨天丰台警方已经把这涉嫌诈骗的邵某刑事拘留了。 什么医生？这就是个江湖骗子， 啊、是吧？这个案件还挺曲折哈、啊。据陈先生讲说，去年5月的一天啊，他到京郊某个寺庙烧香祈福，逛累了呢，就在大门口休息。当时啊，他跟旁边的人就聊起天来了。那个人就是邵某，邵某自称啊，曾经是医生。为了这个修佛，这是我提前离职了 啊！ 通过聊天呢，陈先生就渐渐对这个邵某还产生了信任，庆幸哎呦，我总算是遇见了神医了、 啊、 当时两个人就分别互留了电话。此后呢，陈医生多次到邵某开在丰台南苑的火疗馆 拔罐的， 反正叫火疗馆 啊, 啊，这个让邵某为自己看病，还帮邵某介绍病人呢。今年1月份的一天呢，陈先生又到了这个邵某的火疗馆。这次和以往不同的是，邵某告诉陈先生，我已经非常了解你身体的病了啊，一般方法你治不好，你只能续命啊，费用是15万块钱。 哟， 陈先生说我没那么多钱呢，但是我非常相信这个邵神医啊、 嗯、 哎呀不行，你必须得给我续命。为了这个只好硬着头皮向亲戚朋友四处借钱。钱凑齐了，邵某就选了一个良辰吉日为陈先生续命。 这邵某怎么忽悠他就相信续命、哎、这续命又是个什么玩意儿？ 反正据陈先生说，续命的方法其实其非常简单 啊， 你喝一碗黑乎乎的苦粥，然后念了几句经文之后呢，陈先生就晕晕乎乎睡着了、啊、 这就15万。 第二天醒来，邵某跟他说，你已经续命成功了 啊， 你没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避别啊，就续命成功了，你懂吗？ 我不是 你玩过魂斗罗吗？ 没 啊，那要这动画片没看过，电游戏也没玩过。 三国杀我玩过，这等于吃了三颗桃。 从今年4月到9月，反正陆陆续续，邵某从陈先生那儿骗了8万多块钱。据办案民警介绍说呀，陈先生发现，哟，怎么这个续了命，这病还好不了啊？特意专门找了一个真正的佛教人士请教之后，才得知这佛教当中根本就没有续命这说法， 也是一幌子。 陈先生一听，这上当受骗了，赶紧就报警。11月11号，邵某被警方抓获。昨天呢，记者也是了解了一下，嫌疑人邵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丰台警方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问问那续命那苦粥到底是什么呀？ 嗯， 后来才一问一打听在这儿了，哎，那个苦粥啊，那就是掺了安眠药的粥啊， 哎呀， 而且还得熬糊了，糊了才能苦，你知道吗？ 要不然咋黑乎乎的呢？ 你说这个骗子的这个骗的方法有多拙劣？ 是啊， 怎么还有人信呢？ 一会儿又大夫，一会儿又宗教人士的，没有一个他能圆得上的谎、 哎、所以我觉得咱还得听点正经的，是吧？就不能听骗人的。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我们非遗时光，来听听白庙村音乐会的守望者。 我叫贾廷信，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白庙村音乐会第七代传人。 现在您听到的这段音乐就是白庙村音乐会的其中一个曲目《望江南》，笙管合奏，鼓乐齐鸣，令人精神一振。而带领大家演奏的正是白庙村音乐会的第七代传承人贾廷信。贾廷信从16岁开始进入白庙村音乐会拜师学艺，如今71岁高龄的他依然是乐队里的主心骨。 我还是16岁那年，1961年开始加入这个白庙村音乐会拜师学艺。一个是那会儿小，没有什么事儿，除了上学之余，天天晚上这个村里头

所以就是说自愿奉献，就也是怎么说，就是说从中找到一种快乐吧。这都是小事，但是必须得做细喽。这么大点事，但做起来就对乘客确实实实在在的事情都是对乘客有益。所以而且我也自己也感觉到，说做这种事呢，哎，别人有的乘客确实也信任我，我做这些公益活动说明自己有价值，被社会认可，有那么多的乘客等着我去服务去，人的价值就是在这种小事上就能体现出来。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来自于王佐镇的创意达人王玉梅喜欢在葫芦上作画，目前已经大小绘画出100多个葫芦，绘画的内容有动物、人物，色彩鲜艳，栩栩如生。 偶然的机会就是开始玩葫芦，自己在家种了一些，觉得好像突突的放在那儿了没什么感觉，然后从小呢喜欢画画，就想如果把它上面画上一些画怎么样，然后就开始逐渐自己琢磨，找了一些图案画上以后呢，画了画它肯定就会掉的那个颜色待不住，然后就想如果用烙下给它烙上，它就会永远不掉色了，这样呢就开始自己琢磨，从网上找一些资料，慢慢的呢就开始画。刚开始的第一年吧，经验太少也年轻，然后画出来觉得效果不特别好，不特别满意，后来呢就从网上找了一些基础知识什么的，就说了解到呢葫芦呢有火绘葫芦啊，有彩绘葫芦什么的，一些画葫芦的手法，烙葫芦的技巧，画了以后觉得哎越画越满意，觉得挺好的，而且呢王佐镇呢看了呢也挺喜欢的，就是台湾来友好交流的时候还作为礼物送了他们一些，因为喜欢所以就想很深入的去干这行。小的是12生肖啊，一些京剧脸谱啊，大概有100多个，大的有20-30个了。大的是亲戚朋友看了喜欢啊，送了亲戚朋友了。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丰台区文明办的公益达人张广明，他20多年来无怨无悔接送盲人上下班，一辈子学雷锋做好事儿。他的事迹先后被许多媒体所关注，在社会上引起了良好的反响。 我作为一个党员，我是13岁参加工作，15岁入的团，22岁入的党，这是在党的培养下我才能是这样的。我看到别人有困难，我要不帮助他，不搭把手，我心里过不去，我就这样一个人。因为有责任去帮助他需要帮助的人，我是老有这种想法。一个盲人在马路边上，那天我是送孩子，送我的孙女上学，哎，他在马路站着不走，我说你怎么不走啊，我上班去，我说绿灯了走吧，我带你走，一边走一边在哪上班，一问在哪，我就给他送他。在路上我就说，这样你是不是天天上班呢？我天天上班，我说我天天接你好不好，他漫不经心的说当天的4点我就接他，这样我就给他接送，给他一直坚持，现在他已经退休了，到现在我还有3个盲人在上班，有事儿打电话。这么多年以后接他以后呢，你像他们就感觉一个，原来我不敢穿高跟鞋，是女的，每天不用给家报平安了，由我接送，又敢穿高跟鞋了，敢穿连衣裙了，咱们特美。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的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聚焦社会热点，关注百姓民生， 汇集多方智慧，民主议政建言。 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6兆赫。